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游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你都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天就會講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樣東西，就是花牌。所以請來蔡榮基花牌師傅，會講一下他爸爸又要做過戲棚搭過花牌，一直傳承你爸爸的生意的。先介紹一下自己先。 我叫蔡榮基，做花牌這個行業已經做了25年了。其實計正嚟講啦，我小學已經開始接觸呢一行噶啦，因為嗰時爸爸就做呢行啦，做搭棚同埋花牌，咁佢會成日拎啲紙花翻嚟屋企啦，俾我去搣，即係打開紙花咁樣啦。咁嗰時做下做下，咁暑假放學嗰時幫下手咁樣，咁其實做咗真係30年都有，30年一定有噶啦。 或者我哋都可以睇下啲相先啦，因為睇翻你同爸爸嗰個關係啊，點去摘花牌啊，可能你細個未必好中意噶嘛，但可能慢慢就感染咗咧，哇！發覺原來呢行都好有趣啊。睇下你啲相啦。 見到我爸爸後面咧黑掹掹嘅，因為嗰時咧佢係做搭戲棚嘅，佢就搭咗好多大大細細戲棚啦，同埋有時起樓啲棚佢都會做嘅，咁啊曬到黑掹掹咁樣，成個黑人咁樣，睇下張相見到噶啦， 係啊，曬到黑， 非常之黑嘅。咁佢嗰時就成日都會翻嚟陪下我啊，咁樣佢有時佢又會帶我出去傾下生意啊，咁所以好細個已經跟佢出去接觸呢啲竹棚啊，咁樣佢有時佢就會去工地啊，或者嗰啲戲棚嘅地方帶埋我去嘅。 即係等你教下你啲工作。 佢又唔係教喎，佢真係要做嘢嘛。咁我就坐喺車度睇佢啲人做嘢咯。咁睇下睇下，咁感染到啊，見到點樣做啊，同埋嗰時嗰啲師傅好犀利，好大力㗎，一個人可以拎兩條大鏟㗎，真係㗎。 好重㗎咯喎，嗰日見到你哋都。 一條都好重㗎啦，佢要拎住兩條咁樣，好輕鬆咁樣。因為嗰時啲人真係好犀利嘅，係啊！嗰時爸爸成日帶我帶我周圍去啦，咁去接觸嗰啲嗰啲 花棚啊， 花棚啊，戲棚啊，戲棚多嗰時戲棚多，係啦，咁接觸啊，咁有時都會同我講下啲棚啊，要咁啲點樣做啊咁樣。 佢 我雖然嗰時唔明，但係佢都喺度照講嘅，係啊，咁講得多咁入咗耳咯。 但係你嗰時點解九兄弟姊妹得你一個去即係傳承爸爸個生意咧？ 其實竹棚啦，我仲有其他哥哥去傳承嘅。咁花牌啦，就之前都有俾過我啲哥哥去做嘅。咁可能當時嘅環境啊，各樣啊，咁我哥哥做咗下做下就可能 即係嫌辛苦係嘛？ 係啊，或者未必嫌辛苦，可能生意唔係好啊，好多因素嘅。咁後屘咁我爸爸就攞翻嚟做啦。咁後屘到我畢業之後啦，咁佢就試下俾我做啦。咁一做到而家咯。 係，但你好犀利喎！六年班已經爬上三樓掛花牌啦，有咩感受當年？ 即係嗰度玩，覺得好有挑戰性啦，覺得自己好大膽啦，去做呢件事咯。咁其實最主要咧，當日我記得係冇人冇師傅得閒去上花牌啦，咁又要趕住去交個花牌俾人哋，咁我爸爸話：你咁有膽上啊？咁我爸爸嗰時都唔係後生咩？幾十歲噶啦。咁我話嚟啊，試下啦咁樣。咁當時 但你點樣識綁先？你都咁成日學噶嘛？ 都有見過人點樣綁嘅。咁人哋咁樣綁，我咪學啦。咁即係學咁樣綁咯。咁當然啦，綁得就一定冇佢哋啲咁好啦。咁當時又記得綁完之後，花牌要綁電線噶嘛，我又唔識綁電線啦。最主要係條紅布，咁我又唔識綁喎，要等啲師傅翻到嚟先至幫我綁紅布，我就負責將個花牌掛上去嘅啫。咁就好記得掛完之後咧，落到嚟就手又抽筋，腳又抽筋，因為太過緊張用力啊，同埋唔夠氣力啊。其實基本上我夾硬去做完成嗰件事，掛完之後嗰個感覺就覺得啊，有啲成功感喎，掛咗個花牌出嚟咁樣， 唔容易係嘛？ 唔容易，好辛苦。 我其實我嗰日睇住你兩個一齊掛咧，即係你同啲師傅啊，同埋徒弟一齊掛，都唔係咁簡單係嘛？即係要位拍得好準啦，即 係 嗰啲嘢好啱嘅位置啦，同埋嗰個花牌個棚又要穩陣先啦。如果唔係成唔到你哋。 咁係啊，兩父子做一個花牌啦，我諗都係好少可啊。咁佢就負責睇喺下面睇下個花牌冇歪啊，冇斜咁樣。咁我爸爸好得意，佢成日都係我花牌咧 由始至终都是我未绑好佢成日要高啲低啲，高啲低啲。 你估都系咁啦，我见 唔系啊，佢我未揸好件花牌咧，佢就去不停咁嗌高啲高啲高啲咁样。咁佢到我做咗好多年之后咧，有时佢都帮手出去睇下花牌高低咁样咧，佢都系有啲习惯嘅。 快啲讲咗， 我老豆未得啊，我揸都未揸住个花牌，你话高啲高啲咁样。 即系呢个系 佢好心急嘅，系啊， 正常嘅。咁我哋就睇下啲相啦，都系啲趣事嘅，有时啲工作上 系啊， 佢好多相嘅。呢个系做咩？去边度啊？又 呢个系2014年咧，我带住几个同事啦，就去到美国做花牌嘅。 哦， 即系当时会系第一个。香港的花牌會衝出亞洲，去到美國華盛頓。咁我哋出發前就影咗相留念啦，啲夥計嘅當時嘅夥計咁樣。 咁我講下啦，即係其實即係你當時而家或者以前嘅生意來源係做啲咩？因為你個爸爸做氣棚啊嘛，因為先係做好多嘅節慶先啦，係嘛？或者人哋開張啦嗰啲，咪講下啦。 嗰時候爸爸生意咧，因為新界人啦，咁佢哋圍村啦，咁係啦，咁會做一啲就職典禮啊、賀單啦、嗰啲為主嘅，係開張啦。咁啊，而家去到而家時代唔同咗啦，咁唔係話到處都可以搭到花牌，咁啊當然啦，都係賀單都係主要原因啦，就職典禮都係，咁開張亦都會係，但係會多咗好多特別嘅客啦，好似一啲做嗰啲event 嗰啲啦，譬如嗰啲 室內 啦，室內嗰啲啊，同埋有啲酒會嗰啲地方，同埋一啲好特別，好似萬聖節都會做個花牌啦，係啦， 個人係咪個外國人覺得得意？ 係啦，同埋有一啲會做嚟做擺設啊咁樣啊，同埋一啲愛嚟一個保育文化嗰啲，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嘢，真係好多 嘅。唔單止以前係紅白事咁簡單，我哋又睇下多啲唔同嘅相啊，因為你都好多唔同嘅相，可能有啲嗱，呢個就係師徒關係嗰啲啦。係 啦， 咁呢個咧？ 呢個嗱都係我哋去美國之前咧，佢美國嗰邊咧就要求我哋整一張咁嘅相。 嗯， 咁就好似一個中國嗰個味道啦，揾一張功夫凳咁樣，好似扮曬葉問咁樣坐喺度咁樣。呢個係嗰個到時嗰時嗰個導演定係咁啊！嗌我擺呢個姿勢咁樣，係啊，咁啊呢張相就擺咗喺美國華盛頓嗰個博物館嗰度嘅，都佢哋好中意我呢張相，好似一個中國傳統咁樣去做咯。 同埋當時你同即係可能胡欣威佢哋合作啊嘛，所以天天向上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所以做咗呢個 對聯咁樣樣， 係啦，冇錯啦。呢幾個花牌都拎咗過去美國我嚟做教班嘅，因為佢哋外國人會好中意呢啲文化啊，同埋呢啲勞作啊咁樣，係咯，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 嗱，呢張就上年噶啦。呢點解哇？點解好似去遊船河咁樣咧？就因為好得意，就將個舊年係七一回歸20周年啦。咁我哋就將啲花牌掛喺只大嘅漁船上面。去巡遊喺維港巡遊，咁就有三隻漁船會裝花牌嘅。咁我哋當然啦，要喺啲運上去到漁船嘅時候咧個過程咯，所以好熱好曬咁樣。但我哋又好過癮，因為未試過有花牌喺只船上面行， 一路行一路 係啊。以前幾十年前咧就話結婚啊都會整一個花牌喺只船上面嘅，但係唔會喐，係好細個嘅啫。但係我舊年整咗個花牌係好大個。 幾多尺幾多寸啊？ 有幾個嘅第一個咧就係20尺寬，30幾尺高，咁就喺第一隻船喺正面嘅，會係好食風嘅。另外兩隻船咧，兩邊就有40幾50尺長，都係成30尺高。 咁會唔會呢架船會搖咧？ 搖啊！因為其實點解壓好大壓力咧？我覺得會，因為海風咧係好難估計， 冇錯咯。 左右啊不規則咁樣，咁所以我哋會做咗好多準備功夫，計算好多即係以我經驗啦，盡量做到佢最穩陣啦。咁 加啲咩？嘢令到佢穩陣啲，個底嗰度，個 底嗰度其實都係會加多幾條嘅，有啲觸滅啦，係啦，棚架方面咧就係搭穩陣啲啦，咁樣去做嗰件事啦。最驚就巡遊嗰時候，唔知會唔會有咩出錯啊咁樣，因為喺維港上面行嘅時候，真係啱啱 跌落嚟都危險噶嘛。 係啊，或者吹爛咗啱啱。我哋喺金紫荊廣場巡遊嘅，係俾主席國家主席睇噶嘛，所以嗰個壓力會係好大啦。 咁但係就嗰日先做嘅啫，係嘛？ 花牌早兩早三四日前做好曬嘅，擺咗喺香港仔避風塘度。咁七月一號啦，正日嗰日咧就7點鐘開始，隻船就會喺香港仔係啦，喺香港仔度開過去灣仔嗰邊。咁當時我都跟住隻船去，因為我驚個花牌會有 差池咁樣，你都跟一跟啦。差池， 因為未試過花牌會有船好喐，咁啊巡遊去俾人哋展示嘅。所以嗰個好緊張， 係好正常，呢個都好有趣嚇。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 哦，這個就是舊式那些啦。哇，以前真的很大的， 這個花牌其實不算很大，特別 在 不算很大，即是我可能就看慣了， 啊， 這個花牌特色就是好像轉彎一樣，因為我爸爸我覺得他很有個腦筋在這裡，他一個剛剛他的曲尺位那間店鋪，但是想做個花牌比較大一點，但是他又不夠那個長度，他又將它轉彎，他又不做 L 型，他又做一個三角形咁樣，咁佢攞嗰個位置好準，因為佢見到海字嗰度啦，我覺得做得好 fit 個位 置， 咁我好欣賞佢啦。咁我其實揾咗個機會想模仿做呢個花牌好耐，但係有時我想定係嗰下人客未必許可，同埋而家好多地方做花牌咧個環境係要 限制， 限制住，同埋會唔會做嗰個咁大嘅花牌咧，真係好少有嘅。所以我都好有興趣做咯，睇下以前做落，我爸爸真係俾啦。 可能你要做展覽啊，將來咁啊，下張去睇下啦。 係啦，好啦，嗱，跟住咧機會嚟咗啦。舊年2017年啦，咁呢個深圳嗰個雙城展， 哦， 係啦，咁啊， 即係藝術展嚟 嘅。係啦係啦，咁啊，國內個深圳嗰邊個單位啦，咁就揾咗我去做一個花牌，咁我就攞咗我爸爸嗰張相去同佢溝通，啊，做一個會轉彎的花牌很特別，那我就模仿我爸爸去做那個花牌啦。那這個其實是比我爸爸的大一點的，那它的難度就是都是那個轉彎的中間的位置要很準，要沒有拉的。那原來真的做下去的時候真的 很有技巧， 是啊，我都修改了幾次的棚架才做得到它fit 位，係啊，咁就同埋佢而家呢個設計就係由北京一個著名嘅平面設計師去設計嘅，咁就成個花牌用咗啲金布， 係咯，睇到中間好特別， 係啊，金色嘅銀色嗰啲貼紙嚟嘅，係有質感嘅，咁同埋佢個中間嗰個花牌嘅組件係好大個嘅，要去現場，要去現場接駁先至吊到上去，如果唔係就架貨車都車唔到去，真係好大件。 而家你見到咧呢一代真係好特別係嘛？即係將呢一個文化保育得嚟咧，係用好多嘅創新嘅手法去表達出嚟，即係唔單止淨係紅白事啊咁樣樣。我哋繼續睇下後面咯，下面啲相喎。 啊，呢個就係我哋喺2014年就去咗呢個。 但呢個應該好大啦喎，係嘛？ 呢個大啊，呢個38米闊，即係起碼超過100尺闊噶啦，就兩邊嘅，就去呢個華盛頓嗰個史密森尼嗰個。歷史即係個， 佢好似個棚節展咁樣樣啊嘛， 唔係佢個係個歷史嘅，佢係歷史展哦，民族節係民族節係啦，咁即係每一年咧，佢會揾兩個國家去做呢個節日啦，咁2014年就揾咗中國同埋非洲，咁中國就分開兩 part。一派就北方，一派就南方。咁啊，南方我就 揀咗你哋啦。 係啦，係啦，好開心啦。咁就我哋連埋竹，連埋花牌運過去華盛頓嗰度去搭呢個花牌。咁呢個花牌設計咧，由晉念嗰個阿榮山榮念真先生去設計嘅。咁就用天天向上嘅主題啦，咁去設計呢個花牌，同埋中間掛咗好多風鈴啊、嗰啲旗啊，好多 係咯，好特別啦、 啊。係啊，好多裝飾喺入面嘅。同埋呢個花牌就用咗兩個40尺貨櫃裝過去、去搭嘅。 整咗幾耐先整好？喺嗰邊你都再裝置。 嗰邊我整咗大約係一個禮拜到啦，一個禮拜啦。 都幾耐 下？係啊係啊，咁、其實唔耐噶啦，因為佢嗰邊其實呢個棚係好大個。係啊，同埋我中間我哋同佢啲工程師去拗。去拗數 安全係嘛？覺得又 係拗咗兩三日啦，係啊係啊。 即係佢話咁冇可能係咪驚倒塌咁？ 係啊，一去到已經唔俾做。 係。 之前我哋因為我哋唔係物貿然話運個貨櫃過去就可以嘅嘛，因為之前我哋有香港工程師同佢嗰邊工程師溝通過，大家覺得呢樣嘢係可行、 可行嘅、 夠力嘅，即係大家應承咗一啲條件啊，要點樣做咁樣，跟住去到，但係當地現場個工程師就話唔可以做，因為冇乜數據可以支持到佢安全。跟住咁我哋工程師都係繼續喺度爭論啦，咁後屘都係唔俾喎，咁我哋唔理佢照做，跟住佢都係好嬲啦，行過嚟啊，其實我哋一個鐘頭已經樹咗幾條柱噶啦，跟住行過嚟，佢嗰個工程師好大隻，用力搖啲柱 都唔得， 喐唔到 嚇，咁 跟住唔係啊，跟住好唔順氣都走咗去，等第二日啦喎，跟住我哋又樹咗幾條柱，佢就揾幾個 好大 一齊擁。跟住拱完之後，真係拱唔喐啊！因為我當時開棚啦，係幾條竹同埋幾條柱支撐住啫，唔係好似而家咁望落去咁複雜嘅，咁賴住嘅。佢話即係幾條咁嘅竹賴住，同埋膠帶綁人手綁嘅，冇螺絲冇繩，有咩可能會唔喐？揾好幾個嗰啲大隻佬過嚟拱，真係拱唔喐。 咁就算啦。 佢跟住 入入頭咁冇冇讚冇冇剩，亦都冇鬧咁走去。咁我哋當我哋做咗兩做咗三分一到啦，佢就揾一架嗰啲機器過嚟，嗰啲嗰啲機器啦，佢係壓一壓，試下嗰啲力。咁試完之後咧，都係唔喐。跟住個工程師終於俾咗第一隻手指我。 啊，好嘢係嘛？ 咁樣 即係覺得咁都唔得嚇。 係啦，跟住到我哋做完做完曬之後啦，完全做好曬個棚架之後， 好驚訝啦。 佢又冇去唔去，佢冇嘥氣力㧬啦，望下結構各樣，跟住。兩隻手指， 即係佢好認同， 工作咁樣， 即係可能咁係要說服佢哋嘅，因為始終佢哋文化係用開鐵架噶嘛，佢用呢樣嘢。 因為佢最主要可能係幾條竹啊，同埋幾條膠帶啊，用人手去綁啊。 即係佢信唔信得過你？ 有冇可能會 咁穩陣？ 穩陣啊，唔喐咧？咁其實佢整完之後嘅就真係完全唔喐嘅。 但呢個真係一個技術嚟嘅，即係好似話咧點樣綁曬佢啲？有時我哋都睇你哋綁啦，你哋好似好簡單啦。當然啦，即係綁得唔好，即係跌落嚟會即係整死人。 當然啦，我呢個棚架我都揾咗幾特登喺國內挑選咗一啲靚嘅大杉過去。其實唔係誇張嘅，如果譬如香港而家師傅見到，哇咁鬼誇張，使唔使啊？因為其實坦白講講，因為我過到去嘅不容有失，咁我寧願揾啲頂特別大條嘅杉去頂住佢。 做好咗好過癮。 係啊，因為我唔知佢嗰邊嘅風速，因為其實我過去嗰時都做咗啲資料搜集嘅，咁平均風速有時最高起上嚟好似八號風球過百公里嘅，咁我都一定要揾啲 安全啲嘅手法咯。 係啊，去做咁其實個花牌做好咗之後咧。佢真係有一兩日咧，就係起風，起風真係風雲色變，哇！又橫風橫雨啊，啲風速好勁，但係我哋嘅花牌啊，絲毫無損，啲布一條都冇甩到。 哦，咁都好好喎，即係佢哋真係好服你啲技術啊！ 係啊，係啊， 因為呢樣嘢好難，因為室外咧，你真係控制唔到。 係啊，因為佢哋嗰個加上佢哋啲天氣，我哋唔熟悉啦，咁同埋。好多嘢估計唔到嘅，所以我哋即係準備材料嘅準備會足少少，同埋如果少咗或者唔夠嘅話，係冇得賣， 係 揾都揾唔到。 啱啊， 係啊， 所以一定要之前所有嘢諗曬係嘛？ 係啊，所以嗰輪個壓力又係好大。 咁但係呢個出嚟嘅效果好好喎，因為呢個都好好多人留意到當時都係。咁下一張相我睇下啦喎。啊，呢個夜晚景係嘛？ 啊，係啊，呢個就係第一個發牌有 QR 曲嘅。係啊，因為嗰時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咁嗰時話是整個 QR 曲，乜鬼嘢嚟㗎呢個？ 即 係 等佢篤到睇到內容係 咩 嘢？ 嗰時係2013年嚟嘅，2013。 係。 係啦，咁跟住整咗之後咧，我先知咩叫 QR 曲。係啊，咁呢個西九大氣棚啦，咁就都係有個一個著名嘅嗰個設計嗰個藝術家啊設計師啊去諗出嚟嘅呢嘢全部，佢仲有除咗 QR 曲之餘咧，佢下面有啲圖案嘅，不過可能比較蒙少少啦。佢啲圖案全部都係用金粉係審出嚟嘅。 哦， 係啊， 咁用好多時間去整上去。 係啊，因為全部佢要求好有要求呢個設計， 即係要靚啦，係咪？ 係啊，佢每一細節嘢都要用金粉審出嚟，即係要近睇咧就真係好靚， 閃閃亮。 係啊，因為影相就 保留翻啊。部分嘅嘢 冇啊， 啲裝件 冇 啦， 真 係 冇。QR 曲有嗰塊布咧，因為好大塊嘅，咁其實有個公司咧都用咗佢嚟做當一幅牆紙， 係幾好啊，有趣啊，幾有趣， 又可以慳翻成本，又靚又紀念價值。 因為你見到審金粉都貴噶嘛，其實 金粉就唔係貴，人工貴，因為審金粉，因為我自己喺香港公司度審噶嘛，唔係俾國內啲人整，因為你初頭整嘅時候都會冇乜難度，整下整下隻眼會眼花，同埋佢啲圖案咧有少少難度，因為佢過年用啊嘛，啲湯圓咧細細粒咧，湯圓咧要搽膠水咧，即係搽下搽下，佢唔係一粒湯圓，好多粒湯圓，搽到眼花，係啊， 都好攰係嘛？ 好攰，整咗好多晚啊，通宵，因為呢啲通常夜晚靜靜地先整到，日頭就會難整一啲啦。 明白， 係啊。 攰啲，同埋就可能啲人嘈啊。 因為有時有時做撚做電話響啊，有時有啲人客會嚟公司咁樣，所以我哋都夜晚閂 即係安靜咗， 係啦係啦，係啊， 所以個時間又唔同。咁不如講下一啲歷史嘢啊，嗱，譬如做一個花牌啦，你見得咁靚啦，咁其實你一定要搭架啦，寫字上色上花啦。不如講下呢啲步驟，或者要現場即係視察，跟住畫個稿啦。不如講下即係一個步驟點做花牌，等大家有認識。 通常我而家講即係講而家啦，接咗電話之後啊，邊度做個花牌，而家好方便啦，你可唔可以影張相俾我？WhatsApp 過嚟睇下可唔可以做啦，需唔需要申請啦？咁如果唔需要申請嘅話，咁睇下佢個鋪面有幾闊，睇下個老闆有咩佢譬如想要幾大啊，冇話有咩特別要求，咁按佢嘅要求或者冇佢冇嘅話咧，我設計個花牌俾佢睇，咁OK 嘅話啦，咁我就 大家同意咗個花牌嘅形狀啊，啲字句啊，咁跟住我就開料做啦。咁顏色嘅多數由我。 你唔使現場度一度佢個 size 大細。 其實以前就需要嘅，因為而家有 WhatsApp 影張相過嚟咧，其實我已經用張相面判斷到佢嗰、那個。 即係位置有幾多少 大細？除非一啲譬如旺角就爭少少啦，可能佢好多威亞啊，好多招牌啊，三千八國咧就需要去睇。咁、基本上就係有九成都已經喺電話一望就知道佢個鋪面或者佢個地方配個咩花牌係最好嘅。咁啊開料啦，咁顏色通常自己由外配啦。咁除非特別有啲藝術家啊嗰啲咧，就由佢哋去負責啦。咁自己配好顏色之後咧，咁就上色啊、寫字啊，做一啲特別嘅譬如金粉啊，總之之就做一啲裝飾啲嘢落去啦，做好曬啲字，咁就拎過去工場度，就攞去個花牌嘅組件，咁就攞組件就將啲字用啲竹篾，即係燈籠嗰啲竹篾咧，就整落去嗰個花牌度，咁整好咗之後就車去現場就掛，係啦，咁樣程序。 係咁啊，講下啦，即係好多時以前頭先講過啦，就開張啦、紅白事啦，或者喜慶都會做掛花牌。你講下唔同嘅花牌有咩唔同嘅尺寸啊，唔同嘅形狀或者咩特色咧？有啲咩工具又需要咧？又講下。 其實你講工具最重要做花牌都係好似扎作咁樣、一對手最重要對手。其實花牌嘅都係冇乜特別工具。鉗仔啊，啲剪啊，啲剪又就係插花牌用嘅剪啦、其實冇乜特別嘅工具嘅，又好簡單，最緊要有一對手，先係人手手作功夫嘢啊嘛。工具唔需要任何機器啊，各樣係冇嘅。 咁但尺寸咧，唔同嘅花牌應該有唔同嘅特色噶嘛。 好多組件，其實花牌啊，我成日同啲比如學生講，好似一個積木咁樣，七巧板咁樣。唔同嘅組件，好多個形狀，咁佢砌出嚟嘅。咁譬如花牌，你想要五十尺咁樣，就攞啲組件嚟砌夠五十尺，或者係其實未必咁準嘅，好多時都係可能48尺，可能52尺咁樣去砌個形狀出嚟。有時有啲環境嗰個中間有個招牌頂咗出嚟嘅，咁嗰個位置又要避開佢啊，就憑自己的經驗去砌出嚟咯。所以每間公司做出嚟嘅效果都有唔同，顏色都有不同。 我睇一張相，講下花牌其實有啲咩構件咧、我哋可能可以求其揾一張相都可以講到嘅，因為花牌有好多構件嘅，可能叫咩名咧，你哋會講到嘅，即係你會知道。可能我哋揾張相片啊、好似呢啲花牌，你講下有啲咩構件，點樣做咧，係點樣？好似呢個可能係鳳凰啊，或者係其他嘢，解釋一下。 其實咧，白事花牌咧就唔多人做啦。咁但我哋公司就比較多，就通常做完之後就冇影相嘅。咁啱呢個我爸爸就可以影相啦，擺出嚟。 即係俾影相嘅。 咁其實你白事嘅話，你影相你又唔尊重人哋嗰、那個主人家啦，同埋人哋都係做緊白事，唔係做喜慶事。你影咗相，你影咗相存檔冇問題。你影咗相，擺出嚟，咁將心比己都唔會喜歡。但係我爸爸嘅就自己就例外啦。咁因為其實每一間公司對啲組件嘅稱呼咧都有唔同嘅，咁都有出入嘅。咁我哋最高嗰個係孔雀啦，咁孔雀跟住對落咧嗰條銀色嘅咧、我爸爸教落啦，就做叫枕仔嘅，係啦。咁有啲叫枕柱、環柱咁、幾十個叫法嘅，咁我就用翻枕仔啦。 呢上次你咁解過俾我聽。 係啦，仲有下面有四行萬字嘅，嗰啲咧嗰啲就最多噶啦，就係、叫尾。有些公司就叫搶，我又不知道什麼搶，我又不知道，就出初來有這些行家來幫我做個花牌行不行、我說做多大個兩條搶，什麼兩條搶啊，什麼鬼東西來的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叫搶， 我都聽過人家叫微的，我聽到人家都是專門叫微，我經 常說搶什麼豬搶還是香搶，我問他真的好幾好笑真什麼搶我就不明白因為下面啦三角形咁嗰個啦，嗰叫兜肚啦，係啦，咁就兩邊龍柱，龍柱嘅歸一啦，一定係龍柱啦，應該 係 龍柱上面有兩粒嘢咧，就叫珠，佢嘅叫龍珠，咁啊就大致上咁嘅稱呼啦。其實每一件花牌都係佢嘅名稱嘅，係啊。 咁啊，又講下一樣嘢咧，即係以前咧，你哋講過啦，以前做花牌咧，可能用禾杆草啦去扎嗰個草繩，然後圍邊之後就插嗰啲花啦。咁後期你又改良用咗木條，一講下即係點樣演變唔同嘅花牌過程，因為以前好鞋手噶嘛，做到。 哇！以前做嗰啲真係攞命，簡直成隻手倒刺咧起曬出嚟啊，損曬啊，真係好。又污糟又邋遢，又曱甴、老鼠乜都有。係因為你禾杆草濕咗水嘅話咧，發毛、蟲、蜈蚣乜都有，因為以前咧就會攞啲禾杆草扎成一條繩啦，就綁喺花牌嘅側邊，愛嚟揾啲紙花 插落去，因為紙花後面嚟竹籤噶嘛，插落去咯。後屘進步咗咧，啲國內咧就有現成嘅草繩拎落嚟啦，唔需要你哋自己摘。就入貨，咁就鋪草繩啦。咁後屘連草繩都唔使啦，咁就用木方。木方就有一個我哋個行家去改良啦。咁改良就木方，咁我見到幾好喎，咁我都模仿人哋用木方去做梯花。咁最初嘅時候咧，由紙花轉梯花嘅時候咧，梯花係我媽媽自己整嘅，將一張張嘅梯字啦，摺鋪佢，跟住揾一條篤魚蛋嗰啲咧，竹籤咧。一開二，跟住穿落去，揾啲膠紙包，跟住成朵花咁樣，都係用草繩篤落去。咁啊，後屘就比較麻煩啲啦。見到有行家用木方，亦都係好方法嚟嘅。咁啊，參考人哋用木方，跟住唔需要，係啦，就唔使我媽媽咁樣逐條逐條咁樣穿， 咁樣咁辛苦。 係啦，係啦，而家淨係摺花就可以啦。 摺花都好快，而家我嗰次見過你哋 摺得多，即係熟能生巧啦。係啊，我見人哋批蘿蔔好快噶嘛，但係我批到出飆血嘅手。 但係我見到你哋摺都好快嘅嗰次，因為影出嚟咧，你哋摺咧都好短時間摺咗好多嘅。 如果影相都摺得慢就唔掂啦。我見到許師傅咁樣摘只。一塔咁樣， 係啊，好快 咁樣，係啊，好簡單。 好快，但其實我哋搞咧，我先搞都搞唔到。 冇錯啦，即係熟能生巧啊，同埋經驗咯，係啊。 咁我哋睇下其他啲相啦，又講下，因為你都好多創新嘅物料，你可能又用個牛仔布啊，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哋即係了解下點解會用咁多唔同嘅嘢，又講下呢個。 嗱，呢個咧就我爸爸個喪禮啦，我就幫佢佈置咗個花牌，咁就當然話一定係好 fit 噶啦。咁就都係用個孔雀啦，中間蔡夫治喪幾個字咧。是我用棉花字去做的，因為以前的花牌呢還用棉花去做的字，其實因為以前的棉花很便宜，還有沒那麼多物料，即發泡膠未必會有，或者可能很貴，所以什麼字都好都用棉花去做，但是現在字就不同了，有很多種物料代替了，反而現在棉花很難找，真的貴，很難找，還要整的時候人工才厲害，現在看到花牌全部的字，無論內堂的永懷泰斗就好，外面蔡夫治喪字都是我手寫的，寫下去千棉花當是我為爸爸我最後一個佈置幫他，還有旁邊兩個對聯可能蒙少少都是我手寫的，那就自己真的親手寫個對聯給爸爸的感覺真是非不物形容，是啊，那就用了那些珠片布啊代替以前的字啦，咁就同埋最上面可能認得唔係太清楚，都係用金粉字嘅，全部用曬啲最，我覺得係最靚最好嘅物料落去去整呢個花牌，但係全部都係用翻傳統嘅功夫去做咯。 咁我想問下，其實你當時構思諗咁多，譬如珠片啊，即係牛仔布嘅用法啦，你當時係咪試咗好多唔同嘅方法？試下邊個方法比較襟用同埋靚，同埋出嚟效果好咧？ 係啊，因為其實每一樣嘢都撞板都撞好多嘅，好似我啲花牌用咗 LED 燈泡咁樣啦，咁其實我都買入咗好多次貨，撞到好多次板先至會試到今日嘅成果啦。好似嗰啲珠片布都係啦，因為市面上有好多隻嘅珠片布，有啲密有啲疏，咁又要啲價錢又成本，係啊，咁我就揾咗好多好多先至揾到而家個效果。揾到之後啦，原來底色唔夠喎，又要揾啲底布啦，所以我哋嗰啲花牌嗰啲嗰啲層啊，會有好多層嘅，底布啊，再面布，再加珠布，係好多種布擺埋一齊先有呢個效果嘅。以前啲就用紙就一張搞掂曬，因為以前啲紙咧喺外國入口咧就質量高，係啊，落雨又唔怕，又唔會變色，又唔會潮。 咁犀利㗎！ 而家全部都係國內啲二三線廠買翻嚟，已經咧一開咗口罩咧，一摸落去隻手已經甩色咯。都未鋪落去，但係人客鋪咗落去嘅話，拎出去人客就哇，點解有啲咁嘅黐貨？因為人客唔知道你嗰啲貨源係點。其實因為而家冇人肯做啲咁嘅字啊，好渣，係啊，所以我淨係換曬啲布 就好啲啦，係嘛？ 好好多，但係嗰個成本係貴好多倍咯。咁其實我最重要係做咗出嚟效果，個客開心靚，咁成本賺少啲，其實都唔係問題咯。 係，咁我覺得呢個都好緊要。我哋依家咧都會翻嚟再講多啲，即係你好多過程啦，譬如你係後期又開班啦，又推廣啦，因為你知道咧，其實好難引入行啦。甚至你頭先講啦，即係你好多研製方法咧，等俾大家知道，其實呢個傳承都好緊要。 好啊， 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啊，原來每個過程都係唔容易，因為你見到街咧都好多花牌嘅，但每個花牌之間。其實好差異好大嘅，當你細心去睇， 明 係即係你街睇譬如呢排咧，我周圍去睇咧就 真係好唔同喎，啲色啊，或者係啲用紙做 咧，因為我哋用啲鐵線啊，每一條鐵線同埋啲竹籤都係自己用人手去剪出嚟嘅，唔係去咁鋪頭得買得到咁樣嘅。 咁所以就好多嘢都經歷，同埋你點樣拉布拉得實唔實咧？嗰塊布都好緊要，即係出嚟個效果，即係行唔行都靚。咁所以我哋下一分鐘咧，翻嚟之後咧就會再講下，即係下一次翻嚟再講下咧，你點樣構造嗰個過程啊，甚至做啲創新嘅嘢俾大家睇下。 好啊，好嘛 ，OK 好。 原味雞咧係用自創嘅原味鮮凍技術，令到雞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鮮雞，係冇激素、冇防腐劑、冇有害物質，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係唔使解凍嘅，如果唔係雞入面嘅乳酸咧就會破壞肉質噶啦。原味雞咧係三黃雞，因為冇用激素，所以養嘅時間咧特別長，要養足三個月，養到佢大約兩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係好大隻嘅，雞味咧亦都係特別濃。我哋系大力推销呢样嘢，我建议大家转成呢只鸡。